是这样，这个实施办法呢，它是针对目前我国尤其是北京啊，这个民营商业兴建网络产业已经从萌芽起步阶段加速驶入快车道这样的一个现状。那这个实施办法呢，它从关键基础研发、核心产品创新突破和共性创新平台建设等九个方面来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比如说这个北京经开区对于兴建网络产业发展，对年产值首次突破一定规模的，按照不同档次给予资金，这个奖励最高是1000万元。对于符合纳入白菜心儿工程条件的这个兴建网络企业的研发费用，资金支持力度是最大的，那最高是不超过5000万元。对于成功入轨的同一型号的火箭呢，给予第1到3发不超过发射测控服务费50%的资金补贴，而且还会在人才上优先办理落户和工作，和这个工作居住证，并且拿出一定数量的公租房来专供航天人才。那这个实施办法当中的这个奖金奖励政策和人才落户等这样的一些政策，对于荣维这样的民营卫星火箭以及相关零部件企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那荣维这家企业，它是一个做这个面向未来的，用于卫星和地面之间通信用的这个激光创新产品的。比如说如果卫星和卫星之间和地面之间要是没有这个通信载荷的话，那它的这个视频呀、图片呀，还有我们打电话的这些信息都是没有办法传输的。那以往呢，我们国家是采用这个微波通信，那这个创新的产品是用激光通信。那作为如果是传同样的数据、同样的距离的话，如果用以往的微波的这种方式，大概要50公斤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用500瓦的功率。但是用激光的这个创新产品呢，只用5瓦的功率，从50公斤呢，这个东西会降到5公斤，就把这个国内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同类产品，以前大于10公斤这样的一个重量，降低到了小于5公斤。所以其实对这个卫星产业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认为这个落户政策和工作居住证肯定会极大的促进他们的高端人才引进，并且刚刚推出的这个政策里面，因为他们今年的产值会高于1亿元，就可以相应的获得奖励100万元。他们相信今年可以拿到，明年要是有这个政策的话，还可以继续拿到。那预计到2025年呢，经开区有望形成国际一流的运载火箭研发创新中心，国内一流的兴建网络产业集群，预计年产值可以突破100亿元。主持人， 好的，感谢蔡可娟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2021北京中德产业合作发展论坛今天在顺义区举办。论坛上，北京中德产业园正式开园。截至目前，园区已经集聚奔驰、宝马等70多家德资企业，年产值超过300亿元。北京中德产业园是国家发改委批复设立的国内第一个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对德合作园区，也是北京两区建设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园聚集新能源、智能汽车、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三大主导产业，以及科技服务、商务会展、数字经济三大生产性服务业，打造德国先进制造业的聚集地，中德隐形冠军发展的战略高地，中德交往与开放创新的重要窗口。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东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0.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5，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日前，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21年十大科学突破，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其中可谓是绝对的主角。正所谓生命科学上榜单，开启健康新纪元。十大科学突破中有哪些生物与生命科学研究的领域？这些研究的突破性与意义又是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生命科学新突破。